漫游嗨翻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其实呢，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咱们将给大家盘点一些新鲜的游戏资讯。但是我觉得啊，最近呢，因为开了一个嘉年华，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咱们这个某讯的，也就是腾讯的嘉年华。啊，这个腾讯嘉年华主题是什么内容呢？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人说了，欢乐斗地主吗？哈、啊，还是这个啊，他的 CFO 还是什么？哎、啊，各种啊，因为一些腾讯嘛，游戏公司主以游戏为主，所以他的嘉年华大家很难猜到。但是这回腾讯的嘉年华可以说是非常的统一啊，非常的统一。而且呢，对于腾讯来说，这次嘉年华基本上是预测了他接下来的一个大动作。那这次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绝地求生。没错，其实呢，咱们可以说啊，有些新闻都说到说吃鸡占领了腾讯游戏嘉年华。其实这样说也没错，因为这次腾讯嘉年华，无论是从开场，还是到中间的一些资料的爆布啊，或者说在最后的一些展示，基本都以这个绝地求生为主。其实这源于什么呢？这源于腾讯啊，其实希望把这款游戏的衍生价值发挥到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腾讯之前有入股蓝洞，这是很早之前的事情，而且一度还有传闻啊，说这个腾讯未必能把这个绝地求生在中国代理。所以一度上来说，大家很多人认为腾讯这个事儿应该是黄了啊，或者说就是没什么太多的希望了。但是就在11月22号啊，也就是不久前，腾讯呢等于确认拿下了这个 PUBG 在中国的代理和正式授权之后呢，腾讯就决定了啊，既然拿到就要把这个价值发挥到最大。那在12月1号呢，其实腾讯在成都举行了第十届腾讯游戏嘉年华，光是这个成都世界城会展中心外的这个巨大展板，可以说啊，这个绝地求生 PUBG 就是占了一半，哈，就是占了一半，全部就给了两款手游啊，整个小一号的展板给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和同类游戏的这个荒岛特训。广场上的实景体验区呢，还是还原了 PUBG 地形道具的模样。光从这个开幕式来看，你会以为这是一场 PUBG 主题的游戏展。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呢，暖场舞蹈外的50分钟啊，基本都是吃鸡。在这个活动上呢，其实Play Unknown's Battleground 有了中文官方译名，就叫绝地求生啊。 PUBG 这个缩写呢亦有了官方读法，就是 PUBG 啊。此前呢，该游戏被称为绝地求生大逃杀，但并非官方的译名，腾讯呢等于是去除了这个大逃杀的字样。那蓝洞副总裁兼其子公司 PUBG 的 CEO 金汉昌呢，开发者啊，都已经受邀来到了现场。不过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啊，以跻身当红制作人的这个 Grant 并没有收到想象中的掌声和喝彩，在台下多数人啊都不太认识他。这俩人呢带动起的观众情绪可能都不及两款吃鸡手游预告片掀起的热情那么高啊。是的，腾讯这个不止要出一款手游。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玩腾讯啊之前出的那两款手游，就是其实无论它叫什么吧，我觉得无论它叫什么，我觉得对于那两款手游在手机上，当然我觉得褒贬不一啊，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哎，很难瞄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当然了，手游是移动端，它肯定更多的能方便了你的，无论是 去随时随地的玩，或者说能达到便捷性，肯定都是要超越电脑的。那这两款手游呢，其实分别由这个腾讯旗下的两个工作室分别来出品，基本是秉承了内部竞争的一个传统啊。一个是天美工作室的绝地求生全军出击，还有一个是光子工作室的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啊。目前并不知道这两个产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因为开发都还在进行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们都会保留原版端游中啊最核心的一个玩法。那核心正版呢，是腾讯承诺这次进口的最大看点。尽管啊，吃鸡游戏已经迅速占据了当下最红的类别，产品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但纯正的原版应该一定能脱颖而出的，因为在推广它的原汁原味啊高属性的前面呢，连商业性都次居地位啊，就是说还是要秉承一个正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除了腾讯的吃鸡手游，可以说还有很多吃鸡手游，咱们就不一一点名了吧。大家反正无论是觉得做得好还原的好，还是说当然腾讯这两个手游还没出来，没有什么可对比性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腾讯的正版一出肯定是要比那些手游要稍微好一点。虽然呢腾讯目前在嘉年华上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盈利模式，但是啊应该不会是像玩家所担忧的那样直接从产品榨取并对这个核心玩法产生影响。而且全军出击啊在官网上其实是打出了公平竞技奖励金币仅用于购买游戏内服饰的标语，这个其实就跟那个绝地求生这款端游很像啊。他们的模式呢扎根于一条由这个主播平台啊赛事高校硬件厂商等元素互相联系起来的生态链，投资呢将超过1亿元，这有点像啊当今围绕王者荣耀打造的生态。不过显然啊受自身内容影响， PUBG 啊可以衍生的内容更多，只关注于电竞呢有点太浪费了。其实他的制作人 Green 在此前采访中啊一直表示想让这个 PUBG 成为一个电竞项目，而腾讯呢恰好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当我们问他目前有没有更细节的计划时啊， Green 的回答呢没有变，他说啊他说合作啊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展开一个具体的讨论，但是他说啊如果要是做成电竞的话，那么坚实的基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肯定要先让它变得更有稳定性而且呢具有竞争力，再去考虑别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啊吃鸡应该更多的来发展端游，因为毕竟手游反正对我个人来讲玩起来真的特别费事儿，而且瞄准的时候我手都要紧张了，我都不行了真是。好吧，说到这儿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盘点腾讯的嘉年华。 狂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 在钢筋水泥丛林。 每个早晨， 城市的边缘，我是孤 不退缩。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咱们再继续说腾讯的这次嘉年华啊。刚才咱们说到他的制作人啊，就是说当然都一切没有透露太多，只是说呢刚刚在起步。但是啊，腾讯互娱合作市场部的总经理朱峥嵘呢，可以说他说啊，电竞赛事啊会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 PUBG 远超其他游戏的这个自由度和创新玩法，让他啊和人们现在理解的电竞有一些区别。这个经理呢就说到，他说他希望整个 PUBG 的电竞体系会是生态化、多元化，甚至是丰富化。以往啊，你看到比赛，比如说5v5啊，最多可以达到20v20，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 PUBG 是一个100人100人的模式，所以它不仅仅会涉及到传统的电竞赛事，中间还包括玩家各种丰富有趣的玩法啊，像一个大型秀的舞台。那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当然全球各地举办的一些 PUBG 的一些比赛，当然还是像以前的游戏一样，它主播有一个解说啊，这主播可以任意切镜头到任何玩家的角度上，然后来观看这场比赛。当然我觉得这个腾讯的市场互娱部的总经理说完这段话之后呢，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为啊，它有不同的角度或者说不同的玩法啊，去弄可以说是去解读这款游戏。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玩法也就是这个中心的百人跳伞模式最终存活了吧。要是你有别的玩法，我觉得哎，反正不知道会怎么样。之后呢腾讯呢说是会根据这个特点啊，突出游戏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啊，这也是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说是呢让不同的玩家甚至是娱乐类的玩家也能在体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什么呀同志们，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这个 CF 中的这个僵尸模式啊，还有这些什么就是哎各式各样的这个生化模式。我个人呢其实是不太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稍微有点乱。但是呢也不排除吧他们会做出给咱们更惊艳的一部分。反正我们也是希望腾讯作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厂商，不一定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去衍生一些 CF 的演变品。嗯。那 Team 呢同时也补充到，因为游戏啊在中国还是初创的阶段，所以呢他们打算做一个等于是长线的一个生态规划，并且呢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啊或者说特定的国家呀。那 PUBG 呢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运营啊，因此他们和腾讯呢会将其打造成全球运营的游戏啊，由此发展为全球运营的这个竞技啊。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插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玩 PUBG 很长时间的。作为刚上手的玩家，我不得不说 PUBG 是一个非常让你有瘾啊，甚至每天都会想去打几把的游戏。但是当你超过了260个小时以上，或者说达到300小时以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就觉得绝地求生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玩法、固定的核心打法，每局的降落都是去啊，找装备，然后去竞技，排除其他玩家。无论是你通过躲，还是通过寻找，然后获得更强的装备，然后最终在决赛圈中生存下来得第一。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点，可能出新地图会有很多好的一个点，但是核心玩法没有变，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略有些单一。而且在玩了我玩了300小时以上，我真的不像很多玩家一样有，就说玩600小时以上还有那么大的瘾。所以我觉得 PUBG 可能接下来一个当头的一个关键是不是要补充多的玩法，就像刚才市场经理所说的，要让更多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来展示出来呢？那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期待。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糊涂愚蠢。 到所 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 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别问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 怎么忍心过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旭科。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如何在百人游戏中提高观赏性。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个 PUBG 的制作人啊 Green 说什么呢。Green 就说到啊，这个 PUBG 呢会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游戏。啊，在接下来五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呢，他们都将努力为玩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其实啊，没人尝试过类似的游戏的电竞，包括呢如何对其可视化。但是在这项长期的任务中啊，新的技术、硬件和服务器呢会不断的涌现，游戏的优化也会越来越好。他们呢将最终找到办法来呈现这一切，弄明白职业玩家到底想要什么。啊，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他们呢都会全身心的投入。这就是一个 Green 说的话啊。当然他也说到，时间并不是一个紧迫的因素，因为 Green 说啊，在他四年前制作这款游戏时呢，曾担心市场会早于他呈现类似的产品，而自己的作品呢会显得多余。不过一位朋友告诉他，在游戏市场最重要的不是当第一，而是当最好。在成为最好方面呢，其实可以说 Green 做到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吃鸡这款游戏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当然了，端游可能我们有接触过类似玩法的端游，但是没有像绝地求生这么纯粹这么简单一个核心的玩法，也是更能抓住了大家对于这个腾讯或者说对于 PUBG 这一个期望。其实腾讯为什么说抓住了 PUBG 呢？因为它抓住了正版，应该可以说腾讯取得了先机。这也是腾讯的副总裁啊黄凌东表示，他们希望啊绝地求生会是一个在市场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高品质的游戏。 至于未来市场呢，能容纳多少类似的游戏啊？他说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啊，腾讯的言下意思啊，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已经取得了先机，因为他们有官方的授权，而且又有蓝洞啊，包括 Green 在后边的支持。显然呢，在吃鸡游戏的争夺中啊，腾讯已通过入股其主公司拿到代理权，开发两款正版手游已经占据具了巨大的优势。那他也向其他人展示呢，在游戏市场获得成功站稳脚跟的方式呢，不一定是非得是制造爆款，也可以是和制作爆款的公司合作。不过这种胜利能持续多久，这个大家也表示很难说，因为腾讯呢把宝压在了绝地求生会持续火很久上，并将在未来呢通过维持生态等一系列方式让它持续保持热度。然而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玩家都是喜新厌旧的， PUBG 其实优势呢就在于它创造性的玩法，可它呢也很容易被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品所取代。无论是守望先锋、阴阳师还是王者荣耀，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啊，这几年的爆款脍炙人口的时段呢，都比人们想象中要短。游戏内的微创新呢，不能阻止玩家奔向新的一个作品、新的游戏。而且在游戏热度下降之后啊，未来的生态运转呢，可能就不如那么顺利了。这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担心，就是因为你不一定能保证它持续火到什么时候。但是呢 PUBG 不得不说也是具备它的优势，当然了，它将在本周登陆 Xbox 吸引一批主机玩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他们将和 PC 玩家一样脚手期待正版手游。另一方面呢， PUBG 的半成品状态并不是它的劣势，相反还可能成为一个卖点。这个游戏啊还没有完成，就意味着它有相当多的可能性。当然了，在采访之后呢，他们在台下也找到了 Green， 那这位非典型的制作人呢，已经为这个 PUBG 倾注了4年的心血。当被问及啊，是否还会再投入5年给这个项目，或者说去尝试开发新游戏时 ，Green 呢很确定的说不会再做新游戏了。他以后呢还是会专注把这个游戏做得更好。这让人很期待 PUBG 之后的提升和游戏内的创新。不过呢，多少也让人觉得有点可惜吧，因为毕竟 Green 还是一个很好的开发制作人，大家也期待他能制作出新的爆款。好了，那上半场时间也不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就将进入半点的广告。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实在不愿意竟让眼泪流下。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那我们上半场啊，其实说了说腾讯的嘉年华，下半场呢咱们就来具体啊，咱把这个游戏今天来解读一个职业，叫什么呢？游戏的剧本编辑。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游戏怎么还有这个剧本编辑啊？其实啊，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是主机游戏比较明显，大家不难发现啊，无论什么游戏它都有一个剧情。你比如说巫师，你再比如说地平线啊，它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剧情。那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特别的编辑。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先讲解的这个编辑呢，就是给《巫师》和《地平线》写剧本的。那这个游戏编剧啊，其实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什么呢？叫叙述设计师。职责呢，包括编写对话，帮助设计游戏玩法、物品道具、关卡呀，等等等等。这个编剧啊，巫师和地平线黎明时分的编剧呢，叫安娜。安娜说什么呢？说这个一般啊，游戏开发商问的第一点，跟他们说话第一点都是你现在有没有空啊？这主要是因为呢，编剧跟游戏开发商的合作机制有关系。安娜说呢，不少游戏开发商在联系他的时候啊，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编辑立刻进入项目组内推进游戏制作。编剧跟游戏开发商之间呢，也采取合约制，游戏开发结束就要找下一份编剧工作。那巫师和地平线咱们俩来举例啊，两款都是开发成本上千万美元的大作，对于主机游戏爱好者来说呢，两款游戏肯定不陌生。那其实波兰游戏公司呢，这个 CD Projekt 的 The Red Station 在2007年呢推出了小说改编的游戏巫师的主机版本。那负责开发的 Miko 呢，在2013年就认为呢，开发成本折算到当时呢，大约啊有1200到1600万的英镑，约合 1.4 亿人民币左右。PS4 独占游戏地平线呢，当时开发成本是4700万美元。所以呢，安娜作为这两部游戏的编剧呢，靠着巫师这部游戏作品拿到了作家协会最佳游戏作家的提名。而且呢，拥有哈佛大学的古人类学学位的安娜呢，一方面在跟开发商合作，另一方面也在写电视剧的剧本啊，比如说曾经获得了艾美奖的电视剧《利兹贝内特日记》。不过啊，给好莱坞电视剧啊、电影的写剧本，跟这个游戏中的剧本啊，在写作方式上是非常不同的。这个编剧安娜说到啊，她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写故事，而是精心制作这款互动产品的叙事体验。这安娜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她说啊，我可能不需要写一个脚本，而是探索将故事放置在特定的地点，将线索置于故事内的方式。这就是进驻一个好莱坞编剧的一个难处。你的本能啊，是写场景、写人物、写对话，但这个呢，就不是那种样子的游戏。我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啊，你想让玩家会怎么感受，或者说你想让玩家有怎样的乐趣啊？所以这取决于开发者和他们擅长的地方。游戏剧本呢，早年可以简化为这个马里奥救公主啊、星际陆战队打外星人这么简单，但是呢，咱们玩过巫师啊、地平线或者星球大战旧共和国这些耗资上千万的游戏过后呢，剧本往往就要超过10万字，那肯定是多多超过了电影剧本，更接近小说。像巫师三的剧本呢，就达到了45万字。在耗资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这个主机游戏中啊，游戏剧本从简单的两三句话演变出了更多内容，游戏编剧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承担了更多的职责。很多玩家关注到的这个画面呀、剧情、战斗机制呢，这些内容也变成了编剧需要考虑的范畴。他们呢需要跟游戏制作团队协商确定这部分的内容。好了，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游戏编剧还是有点感兴趣啊？说实话，我之前没想到有这么复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讲。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你还亮着几颗， 我们唱着， 我们唱着 时间的歌， 时间的歌， 才懂得相互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咱们刚才说到了游戏编剧啊，其实游戏编剧呢，对于专门的游戏编剧剧来说，它的职责范围呢同样也会有一些变动。主要的影响因素啊，在于进驻一个游戏制作组的时间。有时候呢，编剧会在一开始啊就会进驻这个游戏开发团队，比如安娜在这个巫师刚起步的时候就进驻了。这种时候呢，游戏编剧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修缮游戏的故事框架，并帮助开发团队呢挑选对话的人声，删减不太重要的剧情，调整不同剧情的比重等等。但是也有时候啊，在游戏开发进行到最后阶段时，游戏开发组才会寻求外界的编剧。安娜说呢，这个时候呢，编剧能承担的职责就相对有限了，主要是像编写对话呀、修补剧情漏洞等等。安娜写游戏剧本呢，是写了一段时间电视剧剧本之后才开始的事儿。她最早接触的这个游戏开发商呢是 Legend， 随后呢才是巫师的编剧工作。在距离他住所60米不到的地方啊，这个Legend 呢在展示电视剧《法律与秩序》改编的游戏。安娜呢称他去了 GDC 游戏开发者大会啊，有了一些对游戏编剧的想法，并给了一份他写的电视剧《白宫风云》的剧本。随后呢帮这家游戏开发商做了不少编剧工作。有时候啊，找到编剧工作的情况也有偶然情况，例如这个《地平线：黎明时分》的工作，就是安娜在 Facebook 上刷消息时候啊，看到对方在招募编剧，就去试了。学校里呢，并不会教授游戏编剧写这样的课程，看上去呢，比较常见的反而是如何跟游戏公司建立联系啊，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安娜在1999年接受编剧工作之前，主要工作居然是打理旅店。啊，当时呢，他看到有的开发商想去招募一个编剧，那这个一位他的朋友呢，在此前啊，正好是在这个游戏编剧的领域干过，所以呢，就推荐了安娜前去。安娜没想到，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啊，让他接触到了游戏编剧。其实呢，编剧构造故事的地位呢，在主机游戏中地位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呢，业内人士都普遍认为，游戏中的剧情啊，就跟这个怎么说呢，就跟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心理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它存在，但是呢并不用那么重要。而且从设计中的分离的想法是不是没有建设性，或者说是否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事情。好了，那其实游戏编剧呢，其实说实话，今天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啊，觉得游戏编剧原来要包括巫师这种游戏编剧居然有40多万字，那我突然有个萌生的想法，其实巫师123不妨出一部小说，大家来看，就如同魔兽世界那样，当年出了一部小说，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部产品，或者说给大家塑造一个更好的小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延续吧。好，让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简单跟大家做个盘点。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街头只有理想在。 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羡慕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哎呀，咱们今天其实说了这个游戏编剧啊，令我就有点好奇，你们说这个反恐精英啊和这个王者荣耀有没有什么过多的剧情啊？这个就是不能太了解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游戏剧情是当然是很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玩家来说，核心的玩法啊才是更重要的一点。咱们就拿这个魔兽世界来举例子啊，其实魔兽世界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甚至十三四年了。在我刚开始接触魔兽世界这款游戏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跟天堂啊，当时天堂画面很精髓。当我接触魔兽世界，我说哎呦，这画面我觉得太差了吧，所以当时玩了一下就没玩了。而且当时魔兽世界玩的人特别多，我选了一个精灵德鲁伊，在出生地打五个怪的任务居然打了十几分钟没有怪，就是你很难抢，因为那会儿魔兽是谁先打到这怪就是谁的，你打到之后不算完成任务。哇天哪，那会儿真是我觉得练到十级，练到六七级很快，但是六七再往上练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时对我也是一度的，我觉得哎，真是后来就果断放弃了一阵时间。等我再回去接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魔兽世界六十的时候，当时我就选择练了一个，当然还是精灵族了，我比较喜欢这种高大的啊，这种很帅，唯一在魔兽世界中算是长相很帅的这么一个脸庞啊。当时选了一个暗夜精灵的战士。其实当我一直玩啊，包括任务，就是我仅仅是一个完成任务的需求，当然任务中也有一些故事线，但是我不会去每个字儿每个字儿去研读那个，而更多的是为了想快速达到顶级。因为很多人当时说一句话嘛，六十级啊才是魔兽世界的开始。所以呢，我那会儿就是专心于冲级。什么时候才关注剧情呢？说实话，等到六十级开荒什么 MC 啊，包括之前的剧本什么死亡幻景这些，其实从字面意思也能理解这个的东西，包括有些任务也大概能理解剧情。但是你说让我觉得必要的要去一直去仔细研读这个，当时确实是没有这个兴趣。而到了六十级开荒 MC 啊，包括黑翼啊，包括之后很多纳叉叉这些啊，纳克萨纳斯这些的剧情或者说剧情副本之后， 也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剧本所在的，而在于这个玩法怎么打怎么那个，大家当时也很着迷。而我觉得什么时候魔兽才开始发展剧情了，从我个人角度啊，因为魔兽在那会儿刚出来的时候很火热很火爆，但是相对的什么小说啊故事线啊平行宇宙其实没有太完善，而是在魔兽七八十级那会儿才逐渐开始完善小说，而在玩家退出的巅峰就是八十级往后，这小说达到了高潮，估计也就是玩家都学写小说了，游戏设计反而没怎么下功夫。所以后来那会儿呢就看了看这个魔兽的小说，因为当时也有出版啊，咱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印刷社的印刷，当时买完之后呢对魔兽反而就转变成了一种情怀，所以在90、100的时候反而去上线又玩了玩，当时正好是在大学的时候又比较有空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小说包括是编剧更多的是让你对这款游戏有了一种情怀，不光的是在玩这款游戏，而更多的是在玩它一种感情，但是往往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真的还那么吸引你吗？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来看《魔兽世界》这款游戏，现在在玩这款游戏的人，可能别人都有时候笑笑说，哎，你在修仙吧，还在玩这款游戏。就真的，大家，包括现在很多玩家都在去复古的玩一些游戏，比如说《梦幻西游》。啊，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近些年来这个 MMORPG 没有出现大作，基本都转出了即时战略类的游戏 MOBA 类的游戏，比如说 DOTA 2。 如果说 DOTA 2还不算兴起，那后来的英雄联盟绝对是算席卷咱们国内玩家啊。 DOTA 2、 英雄联盟，包括手游版的这个王者荣耀，可以说都在改变着我们对游戏的一个认识和玩法啊，包括更多的大家想用碎片时间来玩游戏，而不是说我去完整的了解它的剧情，而去磕众多的时间去玩这种 MMORPG 这类的游戏。但是我内心一直觉得应该有人会在做这样的事情吧，应该有人会在研发这种 MMORPG 的大作。我也相信啊，未来我们将会玩到特别棒的这种 MMORPG 类型的游戏，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英雄梦的吧，在游戏里，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初玩游戏的一个初衷。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也就到了今天漫游海半天结束的时候了。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对声音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哈、啊，也是主要是想说，大家其实我们这个阶段的游戏玩家，可以说在跟现在00后接触的游戏完全是两个风格的。我们当时投入了可能很多心血，投入了很多时间，但是到我们长大之后，大家进入了社会，到了工作啊，到了有孩子的年纪之后，可能真的对于游戏只能是一种情怀或者是一种怀念吧。好了，今天的漫游嗨翻天全部内容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其他节目。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